第五十一集，秦称比原定的时间提早了一天回来，到的时候是深夜。本来想给霍昭陵一个惊喜，可惜他来的不太是时候，霍家又出事了。其实出事的是霍昭乾，半夜在家里被老婆给淹了，场面惨不忍睹。二姨太和霍昭雅一起扑上去抢刀子，都没抢过那个疯了的彪悍女人，脸上手上还挨了好几下。霍昭乾的其他小老婆们个个房门紧闭，不敢出头，是管家报警叫的救护车把人给拉去了医院。二姨太急慌慌地打电话给霍昭乾的一众叔叔姑姑们，想找人帮忙，奈何霍昭林掌权后，这些人全部离他们一家能有多远就躲多远，最后还是霍龙亭大半夜赶去医院，顺便通知了霍昭林。霍昭乾一家几口怎么要死要活，霍昭林都懒得管，但毕竟都姓霍，出的又是这种传出去让人看笑话的丑闻，他也不好真完全不搭理，只能大半夜出门去处理家务事，便与回来的秦称错过了。秦称赶到医院时，天已经快亮了，霍昭乾麻醉未过，依旧昏迷不醒，病房里隐约传出女人的哭声，而霍昭林正与霍龙亭在走廊上说话，对病房里的哭骂声完全不为所动。秦称走过去，先与霍龙亭打了个招呼，霍昭林顺手揽了一下他的肩膀。 你怎么半夜里回来了？不是说明天才回？ 想给你一个惊喜啊，结果…… 秦称说着冲病房的方向努了努嘴，半年没见，他们有一肚子的话要说，可惜这里不是地方。忙了一晚上的霍龙亭很疲惫，把事情都交代给霍昭林，先行离开。霍昭林拉过秦称的手， 走吧，我们也回去吧。 这就走了？ 该问的警察都问过了，剩下的他们自己能解决，我留个助理下来就行了。走吧，上车跟你说。 秦称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回来，没有休息就跑来医院，确实累得有够呛，上了车就直接瘫倒。霍昭林撸了一把他的脸，又好笑又心疼。 你就不能乖乖在家等我？ 我想你啊。 秦称永远都是这么坦率，霍昭林无奈一笑，心里一片柔软，贴近他亲了亲他的嘴唇。秦称已经困得眼睛都睁不开，却依旧有八卦的心情。 你那位大哥真被淹了？ 大嫂下手太狠，一刀下去整个都切断了，接上去也没用。 秦称嘶了一声，只是想一想那场景就觉得牙都酸了，第一次对霍昭乾那家伙产生了一丁点的同情心。其实这事儿霍昭林比霍龙亭还先知道，事发之后荷兰第一个通知了他，因为这家伙的脚风脚雨，霍家大宅里就没有一天消停过。今天的事情便是因为霍昭乾的几个小老婆争风吃醋，弄伤了卫青书的女儿，卫青书当场发飙要把人赶出去，霍昭乾阻止了，还把他说了一顿，对受了伤的女儿反倒是问都没问一句。然后卫青书就疯了，半夜趁着霍昭乾和某位小老婆翻云覆雨时，闯进去一刀子切断了他的命根子。现在卫青书已经被警察带走，二姨太口口声声要弄死他，但霍昭林对这位大嫂没有多少恶感，并不想找他难堪，只要这事儿压下来，别被那些八卦媒体拿去当茶余饭后的笑料，影响卓林的形象，其他他都懒得管。秦称听得乐不可支，霍昭乾这色鬼终究栽倒在了色这一个字上，真该。回到家时，秦称已经窝在车子座椅里睡着了，霍昭林没有叫醒他，停好车后直接把人抱出来上了楼去。迷迷糊糊间，秦称闭着眼睛小声呓语， 我要睡你。 霍昭林把他放上床，亲了一下他的鼻子， 你先好好休息吧， 睡够了，晚上哥哥睡你。 秦城又嘟囔几句，翻了个身，彻底睡过去。霍昭林揉了一下他的头发，去了卫生间洗漱。再醒来已是傍晚，秦城伸着懒腰，神清气爽地走出房门。霍昭林正在客厅里跟人打电话，他走过去趴到他背上，环住他的腰。霍昭林反手拍了一下他的脑袋，与电话那头的人说了几句，就挂断了电话。秦城顺势坐进他怀里，眯着眼睛看着面前的霍昭林笑。 想我吗？ 霍昭林捏了捏他的脸，半年不见好像瘦了点。他其实挺愧疚的，答应了去看秦城，结果他都回来了，自己也没有抽出时间来。好在秦城并不计较这些。秦城笑嘻嘻地贴过来亲他，霍昭林从善如流地与他交换亲吻，腻歪了一阵，霍昭林拍了一下秦城的屁股。 走吧，我们去外面吃晚饭。 你不用去处理事情吗？刚电话里是不是警局那边打来的？ 秦城刚才只听到了几句，霍昭林叹了口气。 你之前猜的没错，我爸的死确实跟霍昭前有关，大嫂手里有证据，她把霍昭前给告了，现在警察已经去大宅取证了。 真的？ 嗯，应该是他偷偷在家里装的监控视频拍到了些什么。 那段时间霍龙亨病入膏肓，霍昭前没了顾忌，经常偷偷摸摸带女人回家里鬼混，完全没把他老婆放在眼里。魏青书偷装监控，原本只是想拍一些他出轨偷情的证据，大概他也没想到霍昭前这么不是个东西，真敢对亲爹下手。 那你现在不用去警局？ 急什么，明天再说。霍昭前还在医院里躺着呢，他还能跑了？ 什么都比不上现在喂饱秦城更重要，其他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都得往后排。秦城去换了衣服，跟着霍昭林出门，他们坐上车向着繁华的闹市区开去。华灯初上，眼前熟悉的城市夜景也让秦城心情大好，终于不用再一个人留在异国他乡，感受下班回到空荡荡的房子里时的无聊和孤单，看什么都觉得顺眼。霍昭林握住他的手。 想吃什么？ 随便啊，我又不挑。 哥哥，我现在有钱了，带你去吃大餐。 要是霍昭前真的进去了，他从你爸那儿得到的东西包括股份是不是都得交出来重新分配啊？以后公司就彻底没他什么事了？那你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。 这间公司从一开始就是我外公的，能有他什么事？ 也是，早知道我们就不用这么大费周章的算计他了，一开始想法子把他弄进局子里不就好了？ 大嫂手里有确实证据，纯属意外，只能说他自己自作孽不可活。 霍昭林把车子停在餐厅外的停车场。 到了，下车吧。 这里啊？ 你都半年没有好好吃过中国菜了。 霍昭林带他来的是一家以正宗宫廷菜为招牌的四合院式餐厅，他拉开车门，弯腰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。 下车吧，我的王子。